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数不尽的日常生活，先把这个城市的历史放下，让我们从它的细节开始，真实的感受这个城市，便会觉得它清晰可辨。今天呢，想带领大家去往嘉兴，让我们从嘉兴的美食入手，去仔细体会这样一座美丽而又温润的小城。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故事都可以暂时放下，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细节便从美食开始吧。即便在当地特有名气的店铺当中，也都是街坊邻里一样的照应着的，背着相机闯入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有些用力过猛，但实际上何尝不是对这种生活的一种向往呢？如果为了旅行，嘉兴下属的乌镇和西塘名气可能要远远超过了它本身，但是如果为了单纯去吃几顿当地特有的小吃，那我自然觉得嘉兴更加适合。虽然在这里没有遇见孕育徐志摩的柔波，但也许你会遇见金庸江湖里的扫地僧。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一个小吃货，一起开启嘉兴48小时的美食之旅。如果你觉得鼓足勇气跑到嘉兴只为了去吃，显得有些不值得，但是我要告诉你，除了大名远扬的五芳斋的粽子之外，嘉兴的小吃名气还是足够响当当的。在这里，我更希望推荐给大家的是用平常心 过当地人的平常生活，这种吃法才是更接地气的。在嘉兴吃过的这些小店，相信把它们串起来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不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不要只认为今天小童为大家带来的只是一个吃货的串烧，它其实是用小吃串起来的旅行路线。如果要给嘉兴的餐馆划分人气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家店算得上是网红店了。这家店的名字呢叫做斜西街烧麦店。关于斜西街烧麦店呢，其实有很多家，如果你问起老板娘，旁边也叫斜西街的那家店是不是和你一家呢，老板娘只是淡淡的说上一句，他们不是，我们家开的要久一点。所以要吃这个正宗的斜西街烧麦店，请你记住它的门牌号，就是在南湖区斜西街300号二门。这家店的烧麦呢，入口的第一感觉就让人感到很舒适，皮儿擀得薄厚适中，因为肥瘦相间的肉馅儿蒸完之后会有很多的肉汁，如果吃第一口的话还会蹦汁儿出来，那朋友们不如轻轻地咬一小口，把汁儿吸吮完了之后像吃小笼包一样再吃。蒸的时间要拿捏得很好，所以这些烧麦才会如此鲜美，而竹屉与烧麦之间并没有屉笼布，但即便如此，皮儿仍然不会粘在竹皮上，所以呢，这蒸烧麦啊，还真的是个技术活。馅儿里配着笋，脆脆的，切些肉丁在里面，不油不腻，作为点心餐，作为早餐，都是很适合的。除了这斜西街烧麦，四时春烧麦店也是我要介绍给大家的，它是一个连锁店。这里的热情感觉仿佛你是在隔壁邻居家做客一样，服务员都是叔叔阿姨级别的人，人都很和善，而且餐馆在每个凳子下面都设有插座，老板能够这么细心体贴，以小见大，也可见他们的品质考究。好的，我们先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之后呢，继续带领大家在嘉兴品美食来闲逛。那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会为大家推荐那个可以直接进后厨点菜的羊肉馆。 可有stereo and drive over the 尾气慢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在嘉兴尝美食。那刚才我已经预告过了，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羊肉馆呢，是可以直接到后厨去点菜的，它的名字就叫做金林羊肉馆。那先说一下地址吧，金林羊肉馆的地址在南湖区文昌路一号。这家店的特色呢，就是做羊肉。这家店的羊肉真的是名不虚传。羊肉呢，先是被切成了拳头大小，然后用草绳捆好，先窜水，然后再放到焖锅里焖上几个小时。当你点餐的时候呢，单独端上了一小碗羊肉，底下是酱油汤，油脂飘在表面，呈着淡淡的金黄色，很好看。吃上一口的时候，觉得羊肉焖得很完美，肥肉的部分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一点也没有膻味儿。而瘦肉的部分呢，则香料的味道更加明显一些，还多出了一些甜甜的感觉。即使加了很重很重的酱油色，也觉得很香，不会很咸。口里吃完之后还会有一些回甘，因为整个肉焖的都很软烂了，已经是脱骨了的，只要轻轻一咬就能够骨肉分离。不过我总觉得这样的羊肉放在嘴里不应该用咬的，而是要用嘴巴细细的去品去感受的。鱼羊为先，那这家店呢，除了羊肉做得好，还有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蒸鱼。这里的蒸鱼和我们北方的蒸鱼不太一样，一捆小葱打一个结放在盘子里，两条小鱼，两片生姜，最关键的是还配了一个糖心的荷包蛋一起蒸，这种画面感是不是显得很婉约呢？真是一个地方一个吃法，把蛋和鱼配在一起蒸，我在这儿也是头一回见的。但是想象这样的画面感，我觉得味道也应该不会差。记得它哦，在南湖区的文昌路一号，金林羊肉馆，很小很小的一间铺子。到了江浙一带呀，生煎包是不能错过的一道美食。那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去品尝嘉兴的生煎包，我们去往鼎有名生煎馆。鼎有名生煎馆的厨房与街道，它只是隔了一块玻璃而已，玻璃被擦得很干净，路过的人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生煎包底部的金色。当师傅打开盖子往里撒芝麻的时候，那诱人的香气冲出店外，每一个路人恨不得都冲上去点上一份。鼎有名的生煎包，肉馅儿咸淡适中，肥瘦搭配度也非常的合适，一种刚刚好的舒服感，好像天生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最关键的是，他家的生煎包是那种薄皮儿大馅儿的生煎包，不像有一些小店卖的皮儿很厚实，全都是面坨坨的感觉。鼎有名家的生煎包感觉就是为了吃一个大肉球而用了薄薄的面皮把它们包裹起来，然后煎熟而已。鼎有名的地点呢，在南湖区的勤俭路935号 B。好的，到了嘉兴，怎么能不吃当地的五芳斋呢？而要吃五芳斋，我们也必然想去往五芳斋的总店试一试吧，去感受江南第一粽的真实情怀。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这里是五芳斋的总基地，那在嘉兴有没有满地都是五芳斋呢？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但是嘉兴也并不是很大， 差不多十几分钟的车程之内也就能找到一间五芳斋的店，但是既然已经来到嘉兴了，不如我们去往总店品尝。总店的外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浮夸，在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一个招牌，上面写着江南第一粽。店里售卖粽子的档口只占两个格子，其他全是各种当地小吃。来到了嘉兴吃粽子，当然要吃大肉粽和咸蛋黄粽子了，这可是五芳斋原级爆款首选。我个人觉得去其他城市吃小吃，不管你接受的还是不接受的，如果你能够承受，那么我想都应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肉汤圆，在北方人的眼中，汤圆必定是甜的糯糯的，里面的馅料无非就是花生、芝麻、豆沙、山楂、枣泥之类的。可是这肉汤圆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肉汤圆的外面呢，仍然是软软糯糯的黏米面的，咬一口里面会蹦出肉汁儿，里面的肉馅儿并不是很软的，是 Q 弹还有嚼劲儿的，猜测应该是手工剁馅儿，每咬一口呢，糯米皮儿都会因为粘性而重新聚拢，味道似乎并不是能够被北方人大多数来接受，但是我觉得到了当地，既然是一道美食，就应该去尝试一下。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到了五芳斋去吃粽子，那就是到了原级了。原级的粽子真的是很大只，如果我们在超市买到的五芳斋真空版是 S 号，那么我想在现场版的应该是 L 号以上了。它的馅料很足，从里到外的调味也都是非常均匀的，咸淡适中。肉粽呢，肉都是风干过的，不会让你感觉太油腻，而蛋黄粽呢，吃完之后嘴里仍然会有沙沙的感觉。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用吃的方式去体会了一下嘉兴。最后呢，我还有一只鸡和一只鸭要介绍给大家来品尝，那就是文虎酱鸭和宏达烧鸡。连当地人自己不想做饭的时候，也都会买这些东西回家吃。在嘉兴，这一鸡一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文虎酱鸭和宏达烧鸡好了。酱鸭和烧鸡的共同特点就是让家禽本身的肉变得特点突出。与板鸭不同，酱鸭的鸭肉是肥美而丰腴的，酱香的味道可以到达肉的最深层，而皮反而是清淡的，味道在一层一层的往下递进。嘉兴的熟食档口都是那种擦得很干净的玻璃柜，中间有圆形的小拱门，取货递货。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宏达烧鸡。烧鸡将鸡的嫩保留了下来，只有盐的味道被烧了进去。我个人觉得鸡这个食材其实还是挺奇怪的，有的时候炖汤容易柴掉，有的时候炒呢又不容易入味儿，但是总有一些方法会让人格外喜欢它，比如说炸鸡或者是烧鸡。像文虎酱鸭还有宏达烧鸡店呢，都是随处可见的，你随便去一买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在文昌路和建国南路也都是有卖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找一找。今天呢，通过吃的方式让大家深度了解了一下嘉兴，给大家推荐的嘉兴的这些餐馆没有一家是大馆子，都是路边小店，都是当地人去吃饭的地方。而恰恰我认为，只有当地人去，被当地人认可的东西才应该是最地道最本土化的。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